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里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耍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近日，北京市旅游委组织平谷区的两个山区农村走进携程、途牛等互联网旅游企业，对接旅游资源，助力乡村旅游的发展。来听报道。 平谷区的陶棚村有丰富的红色旅游文化资源，但是知名度不高，旅游配套设施也不完善。挂甲一村经历30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设施，也有丰富的绿色休闲资源，但是品牌特色不突出，提档升级又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源。在平谷区2020年世界休闲大会到来之前，两个村子都想用乡村旅游来带动自身发展。面对这样的需求，北京市旅游委搭建平台，协助联系互联网旅游企业，让农村与网络平台对接。4号陶棚村和挂甲一村的党支部书记分别参观了翼龙网、携程网、途家网和马蜂窝网站的相关负责人，对自身的经营模式、乡村旅游的特点趋势、民宿的打造、品牌的营销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在于对用户有精准的了解，比如说年龄、偏好、消费水平等，希望能够通过精准的分析给两个村子带来客流。同时，网络平台的网站以及各种宣传渠道也可以帮助两个村子提升知名度。在对接过程中，多家网络平台都对两个村子计划利用闲置民宅发展民宿的计划感兴趣，通过这次对接活动有望引入资金、创意等资源，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昨天在房山区长沟镇举行，活动最长里程达21公里，吸引了社会各界25000多名长走爱好者参加。今年长走活动设置了8公里的致敬之路、16.5公里的蓬勃之路和21公里的感动之路3条路线，并增加了趣味性和科技感。印栖湖西山步道近日正式迎客，沿步道登上山顶之后，市民可以近距离地俯瞰印栖湖核心岛全貌，这个步道也因此成为 APEC 怀柔会址最佳观览点。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规划，从本月27号开始，高铁动车组列车部分线路高等级席别票价水平将有所调整，其中京津城际铁路将从本月27号开始对一等座、特等座票价进行上调。从本月开始，西藏拉萨曲水动物园正式对外开放。曲水动物园位于拉萨市曲水县曲水镇，目前动物园共有30多种动物供游客观赏，除了有内地引进的大象、骆驼、孔雀等动物之外，还有高原动物以及附近村民救助的野生动物。近日，徒步穿越陕西太白山敖泰县的游客杨勇在失联3天之后被安全找到。从今年4月18号开始，当地警方规定敖泰县一律禁止穿越，并设有非常醒目的提示。杨勇徒步穿越敖泰县属于非法行为，警方可能会对杨勇进行索赔。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近日德国国家旅游局推出了追寻伟人足迹、探访马克思故里主题旅游线路。这条线路串联了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和恩格斯的故乡伍伯塔尔。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在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以晴为主，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比较清新，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莲，多希望你能看见现在的我。风霜还不曾来侵蚀，秋雨还未滴落，青涩的季节又已离我远去。我已亭亭，不忧亦不惧。人说少女情怀都是诗，一个驰骋诗坛数十载的诗人告诉你，熟女情怀也是诗。她就是80年代红遍两岸台湾著名的女诗人、散文家、画家，有着诗坛琼瑶之称的席慕容。她的文字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这是怎样的一位女诗人？他有着怎样的幸运，可以自由地写诗作画？今天的诵读小站，让我们一起诵读席慕容的诗集，艺术他的诗情与爱情。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诵读小站的主题有一点特别，叫做生命因诗而苏醒。大家非常熟悉的叶嘉莹老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叫做读诗与写诗是生命的本能。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读到诗歌的那一刹那，都会有一种对于诗歌所描写的意境的一种向往，所以我们才会不断地诵读它，流传它。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做了一期节目，专门为大家来介绍大家非常熟悉的女诗人席慕容她的诗集。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她就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的博士桂颖波。欢迎颖波。 大家好。 说到了颖波，他其实除了长期来研究中国的诗歌之外，最重要的一个身份，他是席慕容的铁杆粉丝。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想要问问颖波，为什么那么喜欢席慕容的诗歌？ 我觉得席慕容的诗有三种美。第一种美，我觉得它的韵律非常美。第二种美，我觉得它的画面非常美。第三种美，我觉得他的感情非常美。 我相信很多朋友喜欢席慕容，也是因为他的诗所带来的那种韵律和那种美。如果聊到席慕容这个人，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他的很多经典的名句，还有经典的诗歌，比如说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我遇见你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此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再比如说无怨的青春，再比如说七里香。那其实今天我们要通过这期节目来为大家梳理席慕容创作生涯当中经典代表 表作品以及背后的故事。那在介绍和了解席慕容的诗歌之前，首先要带大家去认识一个你所不了解的席慕容。先让影波介绍一下吧，因为影波首先是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的博士，研究中国文学很多年，同时也是席慕容的铁粉，所以对席慕容的研究应该说是如数家珍。所以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席慕容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出身，然后人生经历是怎样的。 席慕容呢是蒙古族人，他的祖籍是内蒙古，出生在四川，童年呢在香港度过，成长在台湾。他在1966年台湾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呢，他赴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完成进修。他的诗歌非常有名，但可能大家不知道，席慕容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专攻油画。 他是一个全才。 对， 嗯， 他是13岁写诗，14岁正式学画。 嗯， 那么他曾经获得比利时皇家的金牌奖，包括布鲁塞尔的市政府金牌奖等多种绘画的奖项。他著有诗集、散文集、画册，还有选本，大概是50多种。 那今天其实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系列的席慕容诗集，就是为大家来讲述席慕容人生当中不同阶段他的经典代表作品。席慕容的一生我觉得他是丰富多彩的，因为我们通过他的诗歌可以感受到他经历过人生的很多阶段，也经历过社会的很多动荡，所以他的诗歌当中你可以看到他对于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他是怎么样去思考的，怎么样去感悟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套席慕容的诗集是7种不同的颜色哈，来区分他人生当中不同的感觉，不同的经历。影波介绍一下，我觉得特别有趣，这个颜色其实特别能够反映他一生当中的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历程。 席慕容的作品多写爱情，写人生，写乡愁，这3种人生的意象呢，我觉得在他的这个作品里头反复出现。他在1963年的时候，就是他的大学的4年级的时候，他正在台北的师范大学攻读他的美术专业。但那个时候呢，他碰到了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他是当时呢，在南方有张大千，在北方呢是叫爱新觉罗溥儒，就是我们著名的溥心畬大师。那么溥心畬大师在他的这个绘画课当中呢，其实呢他的课程经常会教他们填词写诗。其中呢有一次这个溥心畬大师呢就赠了一个字给席慕容，那赠了一个什么字呢？赠了一个朴字，朴玉的朴， 既有质朴的含义，同时也有非常青涩的感觉的那样一个朴字。 对，它甚至有一点拙的这个很憨厚的这样的一个成分的在里头啊。我觉得刚才这个主持人非常好的用，他觉得可以用颜色来形容席慕容的诗。那比如说席慕容他的第一本诗集叫《七里香》啊，这本诗集呢出版呢是在1981年的7月，本诗呢是在席慕容38岁的时候，然后他推出的。那这本书里头，他的诗集多是10几岁到30几岁这个阶段写的诗。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颜色，我觉得可以用粉色，就是来代表。 那其实在《七里香》这本粉色的诗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席慕容早期的一些作品，而且代表了一些唯美的浪漫的这种色彩的感觉，像一棵开花的树，像送别，这个感觉就像是溪水音律婉转轻柔的这样一种非常情感细腻的这样一系列作品。 是的， 而且这本书当中的很多插图也是他自己所画的。这个系列的作品首先要聊一聊，就是席慕容曾经在2001年2月份的时候写过一个序啊，这个序呢也是他后来出版的这一系列丛书的时候他的一个内心想法。他是这样说的，叫做诗的瞬间。他说，所有的诗人想要叙述的都是自己的生命，有人终于找到出口，有人却误入歧途。我发现原来我爱的常是那些知道自己已经迷途的诗人，知道这是歧路，这一切并非原初的想望，可是那样的徘徊复徘徊以及不知所从，或许才是诗的真意吧。诗不是理直气壮的引导，更不是苦口婆心的教诲，诗只是一个困惑的人用一颗困惑的心在辨识着自己此刻的处境。 这是席慕容说到了他对诗的理解，所以他也在书中说到了叶嘉莹老先生的那句话，读诗与写诗是生命的本能，因此他觉得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这个美好的本能，而且因为美好的本能的出现让他的生命更加的丰富。说到了七里香一本小小的诗集，这里边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棵开花的树，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朗读一下一棵开花的树，让大家重新去感受一下席慕容诗歌的美感。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其实说到了这首《一棵开花的树》这首诗，我相信是很多朋友初次认识席慕容会读到的一首诗，也是他的成名作。说到这首诗，他其实写于1980年10月4号，那年席慕容应该是37岁，感觉有点少女心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很多人呢其实都把这首诗看作是一个爱情的表白，但是呢席慕容他其实呢就是他写这首诗，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像一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致敬。他曾经讲过他写这首诗的一个渊源，他是在很多年前他坐火车的时候经过一个山洞，经过穿过山洞之后回首看，发现呢山坡上有一棵开满了白花的树啊，就是当时的这个油桐树，开满了白色的花，非常的美。火车转弯之后呢树就看不见了，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意象那就印刻在了席慕容的脑海当中，他就经常想着这棵开满花的这样的一棵树，然后呢他就觉得我要写一首诗给他，写一首一棵开满花的树给他。那这个其实是他的一个 初衷 啊，也是说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初心。 那不得不再提到的是《七里香》这本诗集的题目，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周杰伦的《七里香》，对他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其实当时方文山在写《七里香》的时候，也是源于对于席慕容这一套诗歌的印象或者是感情。 《七里香》这首诗呢是写作于1979年，1979年其实是周杰伦出生吧，所以当他的诗歌风靡在整个台湾包括大陆的时候，其实是在我们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方文山里头的很多的这个歌词其实他的意境甚至他的这个语汇，我觉得其实都跟席慕容的诗有很多的致敬的部分啊，这样的。所以在这个《七里香》里头啊，我也觉得周杰伦他能够在2004年的时候席卷我们说是整个华语地区，我觉得他背后里面的这个诗词的这样子的一个 韵味呀， 韵味我们集体所爱的这样的一种诗词的美 和意境 啊，这个是分不开的。 对，深深的打动了我们。 对，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血脉里头的一个东西啊。 就像你。 我们经常说唐诗宋词代表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意境和那种唯美的感受，但其实我觉得通过席慕容的诗歌，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诗歌所传承的中国古人的那种智慧，那种唯美的意境。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到席慕容的铁粉尹波为大家来读一下他最喜欢的席慕容诗歌当中的《七里香》。 江，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在绿树白花的篱前，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的20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玉香。 说到了席慕容，很多朋友刚刚通过我们的介绍知道了他其实一开始学的是美术专业，学的是画画。那很多朋友也很好奇，他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写诗的这条道路，成为了一个职业的诗人。因为大家通过资料可以知道，他其实是在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写诗了，好像是14岁的时候就开始写诗了。是怎样的一种机缘巧合让他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自己曾说，他少年时第一次试着写诗是当时读了《古诗19首》之后。那么那种惊动呢，他更自认为是一种对文字的启蒙，所以呢在他初中的这个日记本里头就尝试着写满了这个诗句。 所以我手里拿到的《七里香》这本诗集，其实这里边就包含了很多他在青少年时期写的一些诗。 对， 那其实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本诗集当中的第二部分，叫做《无怨的青春》，用的是绿色的封皮，展现的是席慕容30到40岁之间他的一些诗歌作品。这本书当中有很多大家也非常熟悉的诗歌，比如说《如歌的行板》，还有就是《诗的价值》。那在聊到这本诗集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席慕容这本《无怨的青春》当中的一首诗歌《如歌的行板》。如歌的行板，一定有些什么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不然草木怎么都会循序生长，而候鸟都能飞回故乡。一定有些什么是我所无能为力的，不然日与夜怎么交替的那样快，所有的时刻都已错过，忧伤使我心怀。一定有些什么在叶落之后是我所必须放弃的，是16岁时的那本日记，还是我藏了一生的那些美丽的如山百合般的秘密。这首《如歌的行板》写于1981年10月14日。我相信大家通过刚刚的这首《如歌的行板》可以感受到，这应该是在中年以后开始回忆他之前青春时代的一首诗。所以其实这本《无怨的青春》也表达了席慕容对于青春的理解。他觉得他的青春是无怨无悔的，他遇到了爱他的人，同时他也遇到了人生当中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写诗。其实很多朋友也很好奇啊，席慕容的爱情是一个怎样的爱情？ 我觉得应该是睿智的。 睿智啊，为什么用睿智？ 我觉得一个女人在她最好的年纪25岁的时候，她碰见了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男孩，然后呢她就勇敢地去追求了这个男孩。其实有一个小的插曲啊，就是她和她的爱人刘海北先生在布鲁塞尔认识的时候，她发现这个男孩非常的细心，因为呢他养猫养得特别好，

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也有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莲，多希望你能看见现在的我。风霜还不曾来侵蚀，秋雨还未滴落，青涩的季节又已离我远去，我已亭亭，不忧亦不惧。人说少女情怀都是诗，一个驰骋诗坛数十载的诗人告诉你，熟女情怀也是诗。她就是80年代红遍两岸台湾著名的女诗人、散文家、画家，有着诗坛琼瑶之称的席慕容。她的文字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这是怎样的一位女诗人？她有着怎样的幸运，可以自由地写诗作画？今天的诵读小站，让我们一起诵读席慕容的诗集，艺术他的诗情与爱情。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的博士桂颖波，欢迎桂老师。 大家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为大家推荐的是第三本诗集，叫《时光九篇》。时光九篇呢，它其实主题依然是时光和爱情，但是它的创作目光开始慢慢转移到了成熟的情感，而且情感当中会有一些澎湃的那种激情在。所以呢，在这本诗集当中其实出现了长诗，是没有标点的长诗，他是为了展现他这种澎湃的感情，非常爱憎分明。因为他是蒙古族嘛，所以他血脉里其实流淌的也是一种，并不是像他诗歌所展现那么细腻的一种小女子的感受，他其实是内心骨子里是一个大女人。 我觉得在他之前的两本诗集里头呢，他很有很多这种寻找，或者是我要去发现，然后我要去辨认，最后在凝视的这样的旅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但是在《时光九篇》里头，我觉得他其实是人到40岁，他其实有一个不惑，亲近的走过了自己的人生最重要的粉色的爱恋的时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光九篇》里头，他有一些就是对自我更多的一些剖析，比如说这一篇，我 是他在1984年的一篇这个诗作。 嗯， 那他的题目就是我。我觉得这个是在他所有的诗篇里头就非常特别的。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我》。我喜欢出发，喜欢离开，喜欢一生中都能有新的梦想。千山万水，随意行去，不管星辰指引的是什么方向。我喜欢停留，喜欢长久，喜欢在园里种下千棵果树，静待冬雷夏雨，春华秋实。喜欢生命里只有单纯的盼望，只有一种安定和缓慢的成长。我喜欢岁月漂洗过后的颜色，喜欢那没有唱出来的歌。我喜欢在夜里写一首长诗，然后再来在这清凉的早上逐行逐段的检视，慢慢删去每一个与你有着关联的字。 我觉得应该来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画面，和他画画可能有关系。听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的这个身影，她坐在书桌前的，然后反复的在吟唱，在书写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诗人说，我以我诗写我心，但是我觉得席慕容是我以我诗画我心，是吧？ 对， 他其实为我们描绘的是一个特别唯美的画卷。 对， 所以我们在读他的诗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种画面感，这种画面感会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想象，这可能就是诗它的魅力之处吧。看似很短的文字背后，却蕴藏着很多的深意和意境。所以接下来呢，让大家去感受到的是席慕容的这种画面感。我不知道让影波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哪些作品。 在《边缘光影》这个诗集里头呢，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借据》啊这一首诗。 借据，借据其实是一首很有画面感的诗，是吧？ 对， 因为《边缘光影》，席慕容自己总结为一本仿佛散落在时光里的生命碎片，终被拾起。所以它里边我们可以窥见到席慕容的那种生命的画像，在这本诗集当中。那刚刚其实说到的这首诗叫做《借据》，这个句呢是句子的句，有一句话大家可能会印象很深，叫做“一生到有半生，总是在清理一张桌子”。所以呢，这首诗一开篇也是这样一段话。我们接下来让影波为我们朗读一下，这首诗的一个片段。 一生到有半生，总是在清理一张桌子，总以为只要窗明几净，生命就可以重新开始，于是不断丢弃那些被忽略了的留言，不断撕毁那些无法完成的诗篇，不断喟叹，不断发出暗暗的惊呼。原来昨日的记忆曾经是那样光滑灿烂，却被凌乱地堆叠在抽屉最后最深之处，桌面的灰尘应该都能拭净，瓶中的花也可以随时换新。实在犹疑难舍的过往，就把它们装进纸箱，但是要如何封存那深藏在文字里的我年轻的灵魂。 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第五本书，叫做《迷途诗册》，也是席慕容的诗歌总集当中的第五部分。那说到了这本诗集，其实 这本诗集本身呢是关于席慕容对于诗歌本身的思索，对于故乡的回望。诗人在创作阶段呢多次往返于台湾和蒙古草原之间，作为远离族群历史和文化的蒙古人，通过诗歌这种形式能够重温自己的精神家园啊，重温自己的故乡。所以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席慕容他内心对于自己故乡的眷恋啊，通过诗歌啊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而且呢我觉得席慕容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这样一位诗人，你想他的足迹从亚洲到欧洲，从四川到蒙古，岁月的河流洗去的是绵长的这种喜悦和哀愁，但是也卷进了无尽的这种怀想和坚贞还有思念。 我觉得在席慕容的最开始的这本这个迷途诗册的时候呢，他出现了很多关于诗歌本身的思考嘛。因为他在写这个迷途的时候，他很多的这个诗是在他人生的40岁50岁这样的一个阶段，人生知天命的一个阶段，所以他在自序当中呢他用了两个字叫初老，初然老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呢，他用这个五代冯延矣的这个其中的一个手段，他来形容自己。他说：“谁道闲情抛弃酒，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叶嘉莹教授在他的这个名篇词例选说当中呢，他用另外的一首诗，就曹丕的一个诗句，叫“高山有崖，树木有枝”。幽来无方，人莫知之。然后他来诠释这样的一种惆怅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我觉得与其说迷途，我觉得不如是他这种就是五十岁知天命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里头，那么他的一种内心当中恍如有所失落又恍如有所追寻的一种迷惘的这种情意。所以我觉得他才把他的第五本称之为迷途。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迷途诗册当中的一首叫迷途的诗，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谁又比谁更强悍与坚持呢？去极地寻索冰河的绿，来旷野见证夜幕的蓝，在边缘和歧途上辗转跋涉，还时时惊诧倾倒于这世间所有难以描摹的颜色，是何等甘美又迟疑的刺痛，这心中不断去去又复重返的轻微的悸动，是昨日在晨雾里漾开的暗丁香紫，以及此刻在薄暮的旅程上不断闪烁着的茶金秋鹤与秀红。 从极地到旷野，从边缘到歧路，但是呢在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转换当中，留下的其实像是难以描摹的颜色。比如说他在这里形容是晨雾里漾开的暗丁香紫，还有在薄暮的旅程上不断闪烁的茶金秋鹤和秀红。我觉得他这两种颜色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传递他在迷途当中他想捕捉到的内心里最深刻的初心。 我们通过迷途这首诗可以感受到席慕容在他的前半生辗转于世界各地的时候，他内心深处的那种孤独和那种向往，或者说他其实希望通过这首诗排解他内心的那份孤独，寻找安定的那种感觉。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首诗叫做早餐时刻。这首诗为什么印象深刻，我相信很多朋友每天在上班的路上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上班的路程非常的漫长哈，时间也非常的长，因为早高峰非常的堵车。这个时候什么能够慰藉我们的心灵，我觉得这首诗是可以慰藉我们的心灵的。早餐时刻这首诗特别的有意思，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诗其实也不能怎么教育我，不是箴言，不是迷津的指点， 也不是必备的学历和胭脂。然而是何等的幸福，如果可以在早餐的桌上遇见一首好诗，就如同一杯热茶，一勺蜂蜜，一片马可波罗的核桃面包，是何等温暖纯净熨贴人心的开始。如果可以在早餐的桌上与诗人同行，走进幽深小径，在青青苔色的映照里，不需要什么分析和导读，我的灵魂就能品味出一种几乎已经遗忘了的甘美而又清冽的自给自足。说到了迷途，接下来要聊的是第六本诗集《我折叠着我的爱》。这本诗集其实相当于席慕容诗集当中的一个集大成之作。和前几本相比较呢，这本诗集它其实是把时光、爱情、原乡等等主题统一在这本诗集当中去表达了。代表作品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叫做《我折叠着我的爱》。好像这个我折叠着我的爱这里边是有一些独特的和故乡有关的故事，是吧颖波？ 我折叠着我的爱这首诗它的灵感呢其实来源于蒙古长调。它的这个折叠啊，就是蒙古长调里头音韵的这样的缠绵循环往复。所以呢在整个的我折叠着我的爱的诗篇里头感情非常的充沛。而且呢它在这个诗篇里头呢对于诗人的故乡诗歌的本身，那么它都做了一个非常深切的这样的一个探索。 其实我感觉到就像席慕容曾经在他这本以诗之名的诗集当中写到的一段序一样，他说时光层叠交错，却让我无限的惊讶地发现诗在此刻怎么就像是什么人给我们预留的一封又一封的书信。我觉得其实诗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它既给了我们以心灵的慰藉，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多情感的共鸣，更重要的是它真的像是那个虽然未曾谋面，但是却和我们好像已经认识很久的这样一个故人。我们经常也会说人生的每次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我觉得我们跟诗就是这样的关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那同时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特邀嘉宾来自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的博士桂颖波的分享，谢谢颖波。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